六，阅读课文。 球迷丈夫。我的老公是位超级球迷，只要电视里有足球比赛，不管是英国的、意大利的、德国的还是中国的，每一场都必看。每次他出差的日子就是我最忙的时候，要把他不能看到的比赛用录像机录下来。我们家买了两台彩电，还有电脑，有线广播电视、卫星天线，都是为他看足球准备的。他的书房成了看球室，墙上贴满球星的大照片，书柜里摆着球星签名的纪念品，桌子上放着足球队比赛情况和电视转播时间。看球时，他喜欢穿着橘黄色的巴西队服，嘴里唱着意大利的球迷歌，只有手中的啤酒是本地产品。平时下班回家后，首先打开电脑，上网和球迷聊天。半夜的时候，书房里常常传来老公看球时兴奋的欢呼声和低沉的叹息声。本地球队主场比赛的日子，是老公最快乐也是最忙的日子。星期五上班时就忙着和球友联系，星期六忙着组织啦啦队，星期天吃过午饭，他更是早早就出发去球迷协会报道，扛旗、抬鼓，脖子上还挂着小喇叭。比赛开始后，他比球员还累，又是喊又是跳，球赛完了还要去庆祝胜利，半夜才回来。老公以前兴趣广泛，弹琴、画画、书法都很擅长，现在只喜欢足球。为了看球，老公跟着他喜欢的足球队走遍了全国各地，哪儿有比赛他就去哪儿。上个月跟着国家队去了趟越南。自从老公迷上足球，我们家就没了双休日，他从来不和我上街逛商店，我只好和几位女友去逛街。他们和我一样，老公也是球迷，偏偏商店里的电视也在播放足球，让人觉得仿佛什么地方都是足球比赛，躲都躲不掉。唉，足球。